嘿，你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莫大人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啊，这期话题比上期还扎心啊！这期叫“另一半说过最扎心的话是什么”。 嗯，因为知道大家都在欢度国庆节，所以呢，我们为大家特地准备了这样一份扎心的节目。 对，给你一丝 清凉，希望大家能够冷静冷静。对，虽然北京今天已经成功入秋了，特别冷。然后在这样的天气中，我跟莫大人也录了这样一期新凉的节目，很呼应这个天气。 对，我一边流着鼻涕一边和圈套录音呢。 嗯， 先说歌吧。第一首歌来自王心凌的《小星星》。 我的爱藏在你的背影里，像渺小却坚定的恒星。天黑的时候，我远远陪着你，再小的闪烁也努力放光明。当有天我在夜空里面偶尔被发现，希望我眨眼能感动你视线。像把小星星， 中二小姐姐是我，她说呢，前任吧，在公园里对我讲，要是你的腿跟他的腿一样细，我就娶你，呵呵哒。 天哪，跟一个女孩论腿细，我真的想杀了她。 就指着别人说，你要是跟他一样我就娶你，这太扎心了。这个 你嫌我腿粗，你就不要跟我在一起好了呗。 对啊，太过分了。 努力奔跑的兔子，他说呢，我有钱再娶一个也没关系，括弧已经离婚了。 啊， 对，跟这样的能说出这样的人，这样的人过一辈子简直无法想象。 对，太心酸了。 像渺小却坚定的恒星，天黑的时候我远远陪着你，再小的闪烁也努力放光明。 十五青春他说呢，他说以后有什么事告诉我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我说娶我呀，他说不行。 一边去吧， 就啪啪打脸啊。 想把小星星拍成爱的图形，为你的天空点缀一些惊奇，即使像流星一闪而过，寂寞也情愿不求你看见，只想为你发光永远。 Give me five， 他说呢，你放过我吧，一句话我真的再也没回过头。 哦，你放过我吧，这个真的是太扎心了。 那在一起的时候干嘛不放过我呢，是吧？ 在一起的时候我是怎么你了，要我一定要放过你。 努力放光明，当有天我在夜空里面偶尔被发现，希望我眨眼能感动你视线。想把小星星 莫烟，他说呢，向来都是在别人扎我之前我先把他给扎了。 牛逼， 佩服。 寂寞也情愿不求你看见，只想为你发光永远。 第二首歌是来自于胡夏的最近的一首新歌，叫做《青春遗言》。 嗯，很好听的一首歌。 这胡夏呀，也特别的喜欢，也适合唱青春的歌曲啊。很多的这种电视剧主题曲都是他唱的。 嗯、对，可能定位就是这样了吧。特别是唱过《那些年》之后， 嗯， 就有这个 slogan 了。 那个你出现在昨夜五彩的梦里，白色是当时的爱情，黑色是后来的别离。 兔啊，兔子先生，他说呢，我想起了一句广告词，说可以不爱请别伤害，可以不喜欢请不要随意侮辱。 嗯，还真是。 幸福至今未曾谋面，有些人总是一转身，也许不会再见。 茄子西红柿大的，他说呢，当初聚会上哭得撕心裂肺的时候，他转身走了，回到宿舍辗转难眠的时候，他和朋友们一起去包夜狂欢。我不是伤心他离开了，而是伤心他离开的同时带走了我一大帮朋友 啊。这个不能忍，把朋友都带走了。 你知道吗，我特别讨厌的就是两个人这个分手了以后啊，然后另一方呢还和自己的朋友联系。 嗯，就弄得自己好像很尴尬，在中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 对对，这种人真的特别讨厌。 幸福至今未曾谋面，有些人总是一转身，也许不会再见。 烈酒和鬼妹，他说呢，我之前男朋友都说我，你为什么是独生子女啊？后来的后来呢，和男朋友呢就掰了。我是独生子女没有错，我不做作也没有公主病。独生子女怎么了？有什么罪吗？我觉得挺好的呀，我也是独生子女。 可能大家会觉得独生子女相对来说比较自我一点，相对来说不会那么喜欢和别人分享。 但是我觉得独生子女也很好啊，我老公也是独生子女，我们俩在一起就没有任何的顾虑。 对，你们两个都 是独生子女。什么家里那些事儿啊，兄弟姐妹啊，没有那些很、 啊、 很杂的事儿。 对，其实不管怎么样都是有利有弊，我觉得。 让我们以为战胜过一切，终于我为青春写下了遗言，那回不去的从前。 深巷里的猫，他说呢，前任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男孩，爱他的第六个年头，为了他做过很多疯狂的事儿。分手的时候他说，其实我找女朋友没有什么要求，但是你不行。他说放过我吧，我不需要你爱我，呵呵，没有什么要求，可是我不行。现在已经很久不联系了，我不想恨他，因为有恨就有爱，只愿从此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。 只有你不行，我觉得这个男生真的是把这个女孩当成鬼了吗？为什么不行？ 对，我觉得这个女孩其实反击也挺狠的。 嗯， 有恨就有爱，所以我连恨都不恨你。 对，不惜的恨你。 下一首歌来自赵方静的《尽头》。 嗯， 觥筹交错，时光如梭，迷失自我，享受折磨，这是你要的好我，无知生活。 愿你虽安安，他说呢，有比我们分手吧这句话更扎心的吗？ 直接来这个分手了，提分手了， 说的两个人之间最后一句话。 没有结果，没有结果，其实是为了寄托，不择手段的迷惘不的假象，非反不假思索。 无患难朝，他说呢，你就那么喜欢被别人前呼后拥，跟个公共厕所一样吗？七夕的前几天，我发了一条出租我的说说，当然是开玩笑的，然后他就说了这句话，当时我就想分手，我很喜欢他，真的很喜欢。不是，我觉得这个女孩确实有点过分了，你自己有男朋友的时候，你还在说说里发这个出租自己的话，我觉得那你在心里到底有没有他呢？ 女孩子呀，一定还是要怎么说，稳重一点是吧？不要太放纵自己了，一定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。 对，其实男朋友这么说也是因为在乎你，如果他不在乎你的话，根本就不会在乎你说的那些话的，也不会反应这么大。 哎，就一个字儿吧，就是有点作。 不要太作了， 女孩。向着梦想的蝙蝠女侠，她说呢，这是一个很心酸的暗恋故事。我把从认识她的那一刻起呢，所有的点点滴滴（括弧点滴）大部分还是我一个人的内心戏罢了，她什么也不知道。把这些事呢都写成了手账本，整整50页给她看了。她说呢，她很感动。她说我们障碍太多了，不可能走到一起。她说那是一段很美好的回忆。她说想和我做很好的朋友。 可能这个男孩比较现实吧，想的比较多一点。 就男孩就对女孩就简单意思就是说，你很好但我们不合适，不想跟你在一起，我很感动。 对 你是个好人，但是我太美了，你配不上我。 十动燃拒，十分感动然而拒绝了你。下首歌来自于杨宗纬的《忘了我》。 对啊，忘了我吧， 这也是很扎心的三个字。 深呼吸，不敢让痛处泄露，想大方微笑，假装很洒脱，忍不住颤抖。分开后都别拼命去追究，是什么错那么错，不堪回首。 咖喱丽520，他说呢，他说身为女孩子还不会化妆，你看别人比你小的小姑娘都画得比你白比你美，还会穿高跟鞋。那你去找他们吧，估计那些小姑娘看不上你这么一个158又矮又胖的男生，老娘碍着你眼了，感情我还配不上你了对吧？呵呵哒，分手吧。这种人不分留着过年吗？ 这种人 这种人 都不能是人了，人。 对，为了这个过年喜庆，这样的人赶紧分手分掉。 忘了我，只要你好过就足够。忘了我，忘了我们的梦。当你想起我，我已不是我。 肉锅里煮汤圆，他说呢，我说我忘不了他，他说他又没死，有什么忘不了。这个逻辑也是醉了、 啊、 没死不死和忘不忘有什么关系吗？ 对啊， 放不开谁的手，我的遗憾也不能是借口，都已陌生了。忘了我曾把你拥在我心，我忘了我曾给你拥有的所有，忘了我曾是你的宇宙，不眠不休，无怨无忧。忘了我多难过，多不能接受。 没有公主命，有颗女王心。他说呢，和前任分手快一年了，他上礼拜来找我说，其实咱俩不合适。废他们什么话，老娘这么优秀，你压根配不上我好吗？ 果然不合适是吧， 这都分手快一年了，这为什么忽然诈尸了说咱俩不合适呢？ 神经病。是你的梁文柔，他说呢，上大学的时候晚上在操场散步，突然灯黑了，他说你害不害怕，我说不怕，你呢？他说我更不怕，反正我比你跑得快，现在都毕业两年多了，我还记恨着呢。 跑得快， 这男的活该没有女朋友，活该分手。 太可爱了。 不眠不休，无怨无忧。忘了我多难过，多不能接受。忘了我，只要你好过就足够。忘了我，忘了我们的梦。当你想起我，我已不是我。 下一首歌来自郁可唯的《你曾说》，也是最近热播剧的一个主题曲 啊。那年花开月正圆，我也是每天晚上都在看。半夏他说呢，异地恋，当你在电话这边讲的慷慨激昂的时候，他半天以后说一句，你说什么，刚才没听见。有些激情过了那一阵就没有了。当你超级想找一个人来帮你做决定的时候呢，他回答你，随便你都可以呀、啊、 就是不长心啊、嗯、心里完全没有你的样子， 就是敷衍嘛，就很讨厌对方说随便都随你什么的，但就是想让你帮忙参谋一下，给个主意啊，是吧， 表现出各种满不在乎的样子。 嗯， 心头荡漾。你曾说到雨天撑伞前行，涟漪在伞后重逢，与你别了那青春离歌，别了那青春离歌。 突然好想你，外地。他说呢，我想你了。他说我也想你了，没有比不在同一个学校更扎心的了，就是说想你但是又不能见面，这样很扎心， 没法拥抱你哈、 嗯、 想你的时候没法抱着，没法抱到你。 对， 你曾说到思念化作泪滴漂浮在星河边际， 你曾说的爱情变成回忆，封存在你我心底。 愿今后不悲不喜。他说呢，也许他是不爱我了，我们异地，从学校出来的情侣，三年的感情却比不过一年的异地，还就前几天还特地的打飞的去找他，却再也回不到以前的感觉了。他老是在说对不起，他说可以再爱我一次，可是呢心还是好难受。他说他也会难过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原本打算明年结婚的，现在还是没有分手，可是我却觉得再也抓不住他了。 哦，看来这个突然的异地恋让他们俩的关系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。 嗯，看来这个对方心啊有一点点不在自己身上了。 嗯， 是情怀已埋藏心底，无声泪滴，默默失去。想你，看那昙花静静凋零，抚平激动的我先心绪。 如温柔很哇塞，他说呢，你跟我吵架就是闲的，这句话很扎心。 闲点，我觉得可能东北人就会这么讲，就是闲点。 同你期待着那柳暗花明，回忆曾经的洒脱不羁。半生浮华成落，内心从未示弱。 苏子矜持，他说呢，我没有另一半，有一个喜欢了很多年的男生，我和他说我喜欢他，他就再也没有联系过我，我呢也没有再找过他。 啊， 哦，两个人的这个关系啊就止于一句表白的话了。 对，就是再也不理你了，这个是挺扎心的。 嗯，最后一首呢是来自于周冬雨和张一山合唱的《如果我爱你》。 嗯， 风从南到北，整个冬季无可为易。 你 以你之名为我信仰，他说呢，我们分手的第二天，他离开这座城市，我去送他，就像往常一样，给他买了早餐，叫他起床，坐在边上看着他吃完，然后收拾东西。他说你要好好的，好好照顾自己，不要让自己受伤，不要想我，不要联系我，忘了我。嗯，受过最重的伤就是你给的，从此刀枪不入。 嗯， 我说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男人让你这么照顾他，像妈一样。 这其实这样的关系是不对等的，不太好的。 对， 相守相来去，如果我爱你，和你倾听风的呼吸。 如果我爱你，心是无声的默契。 如果我爱你，十里春风不如你。 如果我爱你，青山与尔 相惜相依。 我是三种离别，他说呢，一个人值不值得你穷极一生去喜欢，不是看他能对你有多好，而是呢看他心情不好的时候能对你有多差。 嗯， 哎，这个说的没错。 对，土豆雷炸你，他说呢，一个人在春风得意的时候表现出的善良不一定是真的善良，身处逆境穷困潦倒时还能关心他人体谅他人的才是真善美。这也是这个朋友在上一条那个留言下的回复。 嗯， 十里春风不如你。如果我爱你，情随雨儿相惜相依。 风从南到北，整个冬季无可为议。 脸脸一八四他说呢，没有这样的扎心的话，我愿意相信我的另一半是一个内心淳朴品德优良的大帅逼。 主要是帅，主要是帅就好。 对，颜值取胜了是吗？ 最后一条留言啊，宁彻他说呢，之前看过一句话，伤害一个人也许只需要一秒钟，抚平他也许一辈子都不可以。那些扎心的话不仅扎中了别人的心，自己其实也是心如刀割。如果伤人的话想三秒再说，也许会挽回很多。 嗯，这就跟那个说你说伤害别人的话就像这个刀啊扎在木板上一样，即使拔出来了也会留下来这个痕迹。 对呀、啊， 有一些事情是永远挽回不了的。 所以呢，把这个留言放在最后也是总结一下我们这期节目吧，希望大家都少一些伤害。 对，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呢能够想一想再说出来是吧。 嗯， 也是愿大家能够遇上一段没有扎心的话的爱情，都是美满幸福的感情。 对，那好了，这期的节目呢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，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话题。 嗯，每期节目话题的征集呢我们都会在新浪微博里跟大家分享的，大家可以在这个平台里找到酷音乐调频，或者找到莫大人和萱草。 嗯，好的，那在这里呢祝大家国庆节快乐了，好好玩耍、 嗯、 好好休息。 对，好好玩。那咱们就聊到这儿，国庆回来再见，拜拜。 嗯，拜拜。 如果我爱你，请随遇而相惜相依。我如果